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看着那匣子，林叔当然知道，对方如此客气，大部分是看岳定堂的面子。不看中钱财的林先生手一伸，把盒子接了过去，利索的动作让冯大微微愣了一下。他还以为林叔会像之前一样视金钱如粪土，拂袖而去的。 谢谢冯先生，希望珍珠小姐能早日恢复。 既然这里没有我们的事，那我们就先告辞，不叨扰冯大公子休息了。 冯部长没有亲自出来迎接，是不在这里还是另有要事，林叔不知道。他和岳定堂也没想久留，客气话说完就起身告辞。冯大回过神儿， 啊，我送二位。 林叔揣着匣子，心事重重的样子，离开冯家是差点一脚踩空台阶，幸好岳定堂在旁边及时扶了一把。 哎，走路看路，想什么呢？ 林叔其实没怎么把关注点放在冯三小姐回来这件事儿上。此事虽然蹊跷，但现在又没法把冯三小姐摇醒问话。冯家又那么说了，摆明是告诉他们此事到此为止，不必再追查了。林叔总不可能去把冯珍珠绑出来问话。他现在更加关心杨春和的失踪。这个女孩子没有冯家那样的家世，能疏通警察和巡捕两边力量，倾力搜捕她的下落。冯珍珠回来之后，这件事情肯定会慢慢淡化下去。如果杨春和再不出现，渐渐的只会被当作一桩普通失踪案处理。对杨家来说，失去唯一的女儿无异于天塌下来。 我想明天再过来一趟。 你想从冯三小姐口中询问杨春和的下落？ 我在琢磨杨春和那本笔记，他在里头写了许多诗歌，其中多次提到苍龙七宿。嗯， 怎么？ 苍龙、青龙、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我想起来了， 他说怎么老惦记着苍龙二字耳熟，今日狱中陆祖德不也念叨过吗？难不成这两个字是有什么含义？当然也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纯粹的凑巧。 老岳，我想去一趟巡捕房，找陆祖德问点事情。 现在？ 现在。 岳定堂没忙着追问，他直接让林叔上车，让司机掉头载他们去巡捕房。有他在，见陆祖德会顺利许多。在途中，林叔才向他说起自己的发现。岳定堂皱着眉头没说话。 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？ 你一说青龙，我就想到一个地方。你听说过青龙会吗？ 你说的这个青龙会跟日本那个黑龙会有什么关系？ 一丁点关系都没有，唯一的关系可能是都有个龙字。 那我没听过，你继续说。 传闻一贯道门下有七大总坛，分别在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南京等地，以403财命名。其中上海的就叫青龙会，但这个青龙会跟陆祖德和杨春和提及的青龙有无关系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 林叔一愣，他没想到岳定堂会提起一贯道，这可是一个在当下大名鼎鼎的组织，名气大到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认识。政府称其为邪道，虽定期派人清剿，但总是剿而不尽，死灰复燃。一贯道号称柔和儒释道法几家之长，甚至还拉来耶稣基督，声称自己有几家神明附体，大力宣传末日之说，并能保佑世人在末日中幸存下来。适逢日本虎视眈眈，外有列强，内有军阀，在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的普通市民尚且能得益于治安，苟且度日。在大城市之外的广袤土地上，许多人因此飘零流离，朝不保夕，更有黄河长江沿岸连年水灾，内陆少雨地区常常干旱。 从前年开始，中国大部分地区天灾瘟疫就没消停过。大前年是广东、福建等地的鼠疫，浙江、山东等地的霍乱，湖北、天津等地的天花。前年则是长江下游因水灾导致的疟疾，因瘟疫导致的死亡数字从几千到几万，甚至十来万不等，年年都有。小有积蓄的人家为了治病尚且倾家荡产，那些本来就贫苦的百姓更是无药可医，只能绝望等死。林叔当时从何佑安那里拿到的酬金，就有一部分用在去年伤寒流行时染上得病的那些郊外贫民，但这些也只能是杯水车薪。走投无路之下，一贯道那些虚无缥缈的长生永生言论受众自然越来越广，势力发展也越发迅猛，据说已经由下而上，甚至连某些高级官员都是一贯道的信徒了。林叔一拍额头， 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从前在江湾区警察局时办过的一件案子。有一回我们抓到一个买卖人口的拍花子，后来查到他跟一贯道有些联系，手底下还有几条人命官司。那拍花子说自己只是一贯道里头上不了台面的小喽啰，根本不能算正儿八经的人物，那些大人物个个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。 一贯道赖以生存的门道五花八门，赌馆青楼不在话下，贩卖人口自然也是其中一条渠道。我甚至怀疑他们跟陆同仓和陆祖德的春山会也有些联系。 但冯三小姐回来了，如果她是被拐卖的，这就说不通。 看来现在只有陆祖德能帮我们答疑解惑了。 但让林叔和岳定堂都没想到的是，他们去晚了一步，陆祖德死了。 时间大概是晚上8:50左右，我们听见陆祖德隔壁牢房的犯人在嚎叫，想过去让人安静点，谁知道就看见陆祖德牢房那里流出一滩血。我赶忙跑过去，才发现陆祖德脖子上居然被碎瓦瓷片割开一个口子，身下都快被血浸满了。 这人是上头特地交代下来不能死的，他一死，巡捕房整个沸腾，所有人头都大了，混乱持续到林叔他们到来时还未平息。跟他们说话的巡捕愁眉苦脸，估计正担心遭受来自上级的狂风暴雨。林叔算了一下时间，8:50，也就是他们当时还没有到冯家之前。可谁又能料到陆祖德会在那个时候自杀呢？ 你们确定是自杀吗？ 发现的时候牢门锁着，里头就他一个人，凶器掉落在他旁边，上面全是血，除了自杀没别的解释。我们奇怪的是，上回为了防止他自残，明明每次给他送饭都盯着不让他打碎东西，就是打碎了也有人把碎片一块块收回来，他手里头那块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藏起的，竟也无人察觉。 我们想去停尸间看看，可否方便？ 好，两位长官跟我来。这就是陆祖德的尸体。 多谢。 陆祖德的死状甚为凄惨，脖子伤口处血肉模糊，几乎不忍让人再看第二眼。他眼睛翻白，半合不合，加上身材长相本来就异于常人，看上去有些恐怖。林叔眼睛不眨，绕过此人尸体走过一圈，还低下头去仔细查看他的伤口。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行动意图都被一双看不见的眼睛捕捉了？ 他们想找杨春和，杨春和就失踪了。冯珍珠好不容易回来，人却只能让他们远远瞧上一眼，连交谈都没有机会。他们想重新在陆祖德身上寻找突破口，陆祖德就死了。难不成过几天冯珍珠也得死？林叔赶紧摇摇头，把这可怕的想法从脑海中晃出去。岳定堂沉吟不语，他不会验尸，所以思路更多放在陆祖德的死这件事儿上。 有很多人想要陆祖德死，他知道许多人的秘密，也有许多人想从他嘴里掏出秘密。他能活到现在，本身就是一场拉锯和博弈，他的死未必就跟冯三小姐的失踪有关。 这样一来线索又断了。 别急，真相从来不会被掩盖太久，所有费尽心机终究徒劳无功，这世间未必邪就不能胜正，但黑夜不可能长久占据天地，他迟早得为光明让道。冯珍珠不可能永远避而不见，冯家人可以不招待我们，但不能不招待萧月。 你意思是让萧月去问冯珍珠？ 嗯，女人跟女人说话总比我们直接去问方便些，冯珍珠对我们有戒心，对萧月却肯定放松得多。 折腾了大半宿，林叔索性也不回自己家了，直接就去月定堂那边对付一下。隔天两人去冯家拜访，果然没见到冯珍珠，连冯大公子都没出面。冯家管事的说法是，冯三小姐现在魂不守舍，精神状态极差，别说见客，就连对家人的话都比从前少了许多。凌月二人也不意外，他们没打算久留，寒暄两句就告辞离开。月定堂找到萧月，让他这段时间有空没空多去去冯家，不管如何都得见到冯珍珠一面，关切之余主要问明白他失踪那几天到底经历了什么。萧月自然痛快答应了，此事过后的一周里一切风平浪静。萧月去了三次冯家，在第三次终于见到了冯珍珠。与冯珍珠在一起的还有五五，三人一同吃了下午茶。 珍珠，你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啊？ 萧月伸手去拉他，手指刚刚触碰到对方，冯珍珠却惊吓似的陡然缩回，反应之大令萧月也愣住了。这本是他们两人之间从前常常会做的小动作，再寻常不过。冯珍珠还喜欢将手伸到萧月腋下去挠痒痒，但现在他变得很抗拒别人的触碰。 你别介意，他可能在外头受了惊吓。 啊，没关系。珍珠，我们都很担心你，你这几天到底跑哪儿去了？是遇到坏人了，还是被困在哪里？能跟我说说吗？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